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4集回府三。待任婉云走后，金哲和谷雨有些慌张地看向沈妙。谷雨担忧地问道， 姑娘，就这么和他撕破脸皮真的好吗？ 总归是要撕破的，就算面上维持得再好，他也不会有丝毫心软。白费力的事情还做他干什么？后宫的生存之道，若是敌人，再明的就让他再明，再暗的要想办法让他再明。他没有心思和任婉云玩一出表面和乐的游戏，这场游戏一开始就是暴风骤雨一般的。任婉云如今已经被他气得失了神智，接下来会如何，必然是疯狂的报复。 可是带回了府，老夫人必然是偏袒他们的呀。 金哲小声道。沈老夫人最是偏爱二房，不仅是因为沈贵是沈老夫人亲生的，还因为任婉云给沈贵生了两个儿子。沈元柏不必说了，如今在别地上任的二房长子，到了年底也是要回定京城的。有两个孙子，沈老夫人怎么不会偏爱二房呢？况且沈婉云一张嘴把沈老夫人讨好的晕头转向，带回去后怎么说全是沈婉云的主意，谁会相信沈妙的话？沈妙笑了笑，偏袒就偏袒吧，本来也没有指望这些人为我做主。他的笑容落在谷雨眼中，谷雨鼻子一酸，突然道， 若真是如此，奴婢便拿了此事出去要挟，若是姑娘有什么不好，奴婢就算拼了这条性命也要让这件事传告天下。 不错。 金哲也是神色一凛， 这杀敌三千自损一万的法子虽然有些蠢，可到时候也必然不会让他们好过了去。 沈妙有些愕然，倒没料到自己身边两个丫头还有这般魄力，诧异了一会儿，她反倒笑了。是了，当初谷雨为了保护他，自己认下了偷盗皇宫玉器的罪名，被秦国太子处死了。金哲为了他拉拢权臣，以美色相诱，自甘为妾，被那权臣的妻子活活杖责而死。他们两人本就对他忠心耿耿，可惜前世自己什么都没能给他们，重活一世说什么也要护住这些丫头，有些错误犯一回就够了。 不必，这消息我原本没有打算传出去，二婶也不会让传出去的。 那这事岂不是要一直被捂着？可终究纸包不了火，大姑娘要是出嫁，自然会被发现的。 谷雨有些不解，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除非沈清一辈子不嫁人，否则她一旦嫁人，清白之身不保的事情谁都会知道。所以他们一定会找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法，至于他们要对付我的手段，无非是找那个人帮忙。 那个人？ 金哲追问。 那个人是谁？ 自然是那个凌辱了大姐姐的歹人啊。你们莫非以为昨晚真是一场意外不成？金哲和谷雨身子一颤，虽然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一些苗头，可是却不愿意相信，不相信会有人这样害沈妙，这手段也实在太过恶毒了，一来就将人往绝路上逼。他们不相信沈妙会未卜先知，更不相信做出这些事情的是沈家二房。虽然知道东院的人心术不正，却也没有料到会到如此境地。这种手段分明是对付仇人的。 姑娘，真的是大夫人命人做的吗？ 谷雨艰难地开口。若只是一场意外，他们会觉得庆幸那夜沈妙躲过一劫，可若是故意的，对沈家二房便只有自作自受的活该了。 可是姑娘为什么会说大夫人找那个人帮忙？那个人不是随意找了个人吗？ 金哲有些晕， 若是任婉云随意找了一个污了沈庙的清白，如今阴差阳错，任婉云恨不得杀了那个人，怎么还会让那个人来帮忙的？哼，因为那个人是玉亲王。金哲和谷雨倒吸一口凉气，之前不明白的事情这会儿好像都明白了。若是那人是玉亲王，一切都说得清了。之前便瞧玉亲王好似对沈庙有意，可玉亲王是什么人呢？寻常女儿家见了面都要绕道走的。若是玉亲王私下里和任婉云交易了什么，任婉云极有可能做出帮助玉亲王凌辱沈庙的事情。可是如今两人阴差阳错，若是任婉云将此事告知玉亲王，以玉亲王喜怒无常的性情被人在眼皮子底下欺骗，必然不会放过沈庙。 姑娘，那现在是否要给老爷写信啊？ 谷雨和金哲都慌了。玉亲王那是无法对抗的存在，权势便罢了，性情也便罢了，还有皇室这面盾牌啊。无妨。沈庙的眼睛奇异地亮了亮。沈清只是个引子，我要对付的本来就是玉亲王。他转头看向那佛龛上袅袅升起的青烟。婉瑜啊，你这一生实在辛苦，花一样的年纪便芳华永世，有着公主的名头却草芥都不如。娘什么都不能为你做，至少在现在，至少在这一世，那些欺辱过你的，娘都会帮你一样一样的讨回来。定京城外的某座楼阁，白衣公子把玩着手中的瓷杯，好奇道： 如此说来，那沈家丫头竟然是和玉亲王有仇了，借着自家堂姐的手慢慢将玉亲王拉进坑里。哼，手段倒是高明，不过作为一个女儿家，未免也太过心狠。 他摇了摇头，颇为惋惜的模样。 玉亲王。 在他对面的紫衣少年扬唇一笑，英俊的脸上一双眼睛锐利如刀锋，他懒洋洋地说道： 我看他想对付的可不是玉亲王。 不是玉亲王，那是谁？ 白衣公子一顿，看向对面的人： 你以为 以玉亲王为入口杀入明旗皇室如何？ 少年淡淡的回答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